亲爱的，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 停驾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1:00。